花生当饭食，我宁愿听人力讲下笑啫。HKPenis.com， 我系探长。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翻到嚟礼拜一嘅搏击会。咁啊，好多谢有啲听众就问候我，喂，你咪唔做？咁啊，梗唔系啦。点 解唔知嘅？如果系 有人 PM 我，亦都有人留言，喂，你唔做，你又偷懒。咁大佬啊，吊颈都要唞下气啊！ 唔系你冇翻一集啫嘛， 冇翻一集咁大把啫。 我冇翻两集，冇人问我嘅，好 hurt 我咁样真系。 阿 Chris 都冇翻两集啦， 咪系咯， 咪系咯。咁呢啲嘢梗系要啊追究嘅时候，梗唔系问我啦，大佬。咁所以为咗表示我哋仲系有兴趣，唔系继续系仲有心力去发展呢个节目嘅，今日请咗两位嘉宾上嚟。 呢个叫咩节目啊？ 你知唔知呢 个 咩台先？ 知， 你知唔知下面有只公仔喺度噶？ 知啊， 系啦。 你知唔知喺嗰度留言嗰个 人先？咁先，即系唔要打破下传统啊嘛！啲嘉宾好知道自己做乜嘢。 系，所以呢个节目咧，咁就 唔知自己做乜噶。 吓，唔喺城寨呢个节目咧叫搏击会。基本上咧，好耐之前我哋谂住有个嗌交嘅节目俾人嗌交嘅。 OK。 咁所以点解嗰时 我有搏击嗰名系咪？ 系好多人上嚟嗌交嘅，其实。林卓廷啊， 林卓廷啊，金金啊，刘墉啊，阿九哥啊，最近嗰次系边个上嚟嗌交啊？最近次系任建锋， 任建锋 系啦， 讲讲雷动啦。 其实久唔久就会撩啲人上嚟嗌下交嘅，咁但系今日呢个组合咧就应该、 啊、 应该就唔会嗌交嘅。 我即刻谂紧有啲咩，我哋系 你哋一组嘢嚟嘅。 咁啊，要介绍下今日两位嘉宾先啦。咁啊，大家都好熟悉嘅周博贤啊。 喂，大家好。 我哋嘅偶像， 阿 K 后边，嗨， 以为三个月， 我哋唔讲得啫，你唔得，我哋点样讲得啫？你又好似唔好得， 我都唔知，我点 好大 个 肚咁啊！ 另外一位就 Kenny，Hello， 系介绍我自己先， 我系我一时雨， 你小心啲讲， 你 讲 乜都得，你好多帽噶， 我系一个香港人。同埋亦都系美孚家政嘅前召集人， 仲有呢？ 仲有系 你正职系咩？ 我正职系一个戏剧教育界嘅从业员， 亦都系一个政治嘅小鲜肉， 喜剧之王嗰啲导师系咪？ 好啊，今日请两位嘉宾上嚟，其实有个大 topic 要讲嘅，就好多风吹草动就系周博贤咧，今年咧， 讲波先咩？我哋 系咪要讲波先？所以嗱，佢周不时咧，我一讲到一个话题嘅时候咧，佢会一插炒一样嘢出嚟。 其实嗌交系咪？ 系插到， 其实 最主要，最主要， 系。 你琴日有睇波咩？你咁口响？ 冇。 咁啊系咯，你系聊出嚟讲。 你知唔知边队对边队啊？琴晚 葡萄牙对法国咯。 系咩？边队赢啊？ 因为我今朝听晴朗。唔系我知嘅，因为我好多葡萄牙 friend 嘅喺澳门， 嗯， 所以我都有恭喜佢哋。 佢哋有冇喺澳门即系好兴高采烈啊？跟住又大肆庆 祝。你讲啲葡萄牙人？ 喂，唔系系啊，你啲葡萄牙 算啦，呢啲政治唔正确啦，系嘛？ 啊冇噶真系。 冇啊，佢哋好开心噶咋，仲系暗地 庆祝噶。 葡萄牙人唔会喺澳门度做啲咩噶？ 哦，咁嘅。 佢哋已经系弱势社群嚟噶啦，而家系剩翻啲好少嗰啲律师咧，仲喺度啫嘛。 等同于香港啲南亚裔咁样噶，而家系咪咧？ 我谂佢哋好啲，因为佢哋真系做律师，即系做啲高常少少嘢，先留得翻喺。 你即系话南亚裔就唔系咁好啦？ 即系佢哋会做一啲蓝领啲啊嘛，系咯。嗯，系啊，所以我都有恭喜佢哋，佢哋好开心咯。嗯， 系咪两位琴日都有睇波咧？两位男人， 我梗系冇啦，我咁夜点睇啊？ 挨唔住啊！我今朝开好早啊！ 我即系话俾你听，我三点钟起身，我都睇唔到场波。点 解？ 即系实质。哇！点解出边有啲咁嘅声？ 系咯，唔惊嘅。 我真系我真系耻笑，我真系顶唔顺。个闹钟响咗，我睇一睇出厅睇一睇，嗯，我发觉电视都系唔好揿着佢啦，都系翻去瞓觉。 嗯， 我今朝开电话嘅时候，我哇，我睇错赛果，点解0-1嘅？点解葡萄牙会赢咗嘅咧？跟住真系睇翻精华先知，原来 C 朗神咁早个双出都仲赢到。 嗯， 法国仲要系唔系输12码，系真系加时嘅下半场俾人109分钟嘅入波。 我冇睇啫，我就系睇 C 朗嘅啫。 唔系呢啲波咧，去到60分钟咧，好 Q 瞓觉噶。 上半场好似头四五分钟都好似有对攻下嘅，一到下半场大家收晒兵唔攻，猜嘅就喺度。 即系其实冇人睇啊，得你睇咋 ，Kenny。 我都冇睇 啊！ 佢人哋话冇冇睇，你唔听书， 我好早啦， 你唔听书啊！ 我听唔到佢讲咩咯。 啊！ 我冇睇，当娜姐，我冇睇波，琴晚 我都冇。 利申， 所以咧，两位咧，即系如果同阿当娜熟嘅话咧，我唔介意话俾你听个小秘密啊！有阿当娜喺度做啲节目咧，其实我脑咧又系转数要比平常高三倍，因为点解咧？ 少啫咩？ 佢成日都揾啲嘢咧，我系接唔到嘅。即系我讲紧 A 咧，佢会攞个 B 出嚟；讲紧 B 嘅时候，佢会攞个 C 出嚟。跟住咧，揾啲嘢问下你啊，抽情下你啊。咁变咗咧，你头先预失，我集集都预失。 咁我收口咯。 我冇嘢讲，直头唔系。我见你咁样兴致勃勃攞个欧洲国家杯，我系话俾你听，哦，原来唔系，你琴日又有买，你冇买啊？ 我真系冇买到啊！如果我一定买葡萄牙嘅，我一定买冷嘅。 嗯。 冇咯，就係、是。 哎呀，咁咪 系咯，蠢鬼做真係。我成日都中㗎，你问下佢啦。我买波成日都中。 我唯有话系啦。 我成日都 post 出嚟㗎啦。 佢多数买利物浦就会中， 同埋首名入球。 吓、啊， 但系唔系有句讲法咩？想要生活好， 就别买利物浦啦。 咁都系诶，睇波唔买波。 你见佢而家生活好唔好？ 系咪？ 你见佢而家生活好唔好？咪成日买利物浦咪咁咯， 乐趣少好多。 呢个系李柱铭讲嘅。 我觉得戏剧界啊，真系口齿伶俐。我哋以后都唔使捞，俾阿 Kenny 捞啦，不如。 哇，咁大蛋糕冇凹到落脚趾尾。 今日两个 弹翻出去啦。 艺术家做嘉宾就因为今日想咧讲一讲艺术家界别嘅嘢嘅。 嗯， 不如阿 Kenny 讲一讲你有几熟呢个界别先啦。我俾支麦你讲。 哇， 冇凹错个名啊。 好。如果我哋要好政治正確咁樣去計算呢個界別喺立法會裏面呢，現任嘅立法會議員就係鼎鼎大名嘅 馬 鳳國。咁佢代表嘅界別呢，聽住啦，淨係個名都記死你嘅。就叫做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 個次序冇錯嘛。 冇錯。 我係永遠噏唔出嘅次序。 有錯我切。手指甲。 請問英文係咩呀？ 嘩。 yes！诶，就先讲唔系啦， 好彩啲字唔使切啫。 你真系即系 宿舍咧，我记得嘅 宿舍咧，宿舍 SPCP 即系 Sports Performing Arts， 跟住 Culture 同埋 Publication 啊 ，Publication 偶像真系偶像。 嗱，其实围绕呢个界别咧，其实都好多讨论过嘅。之前好多人就话喂，点解有啲好鼎鼎大名嘅艺人啊？点解佢都唔系呢个界别嘅人啊？但系有啲咧唔知乜头乜路嗰啲体育会啊，又或者唔知乜头乜路嗰啲跳舞嘅会社啊，佢又有投票权嘅咧？其实两位可唔可以讲解一下，有咩资格先可以成为呢、這个界别嘅选民呢？ 咁啊，我讲少少先啦。咁啊，因为实四嚿嘢啦，四嚿都有啲唔同嘅。 系 咁，体育界咧，基本上咧，你一定系要系有啲大嘅體育會啦，佢其實喺個法例裏面寫明嘅，就喺呢個立法會條例裏面咧寫到明列明咧係邊啲嘅會係可以成為呢個選民啦，同埋呢啲會之下即係核下嘅一啲會員嘅會咁樣啦嚇。 公司都得㗎係 咪？就公司都得嘅， 多數係公司添 啦。其實全部係團體票， 係 喺呢個喺呢部分咧就冇個人票嘅。 嗯， 咁就體育啦。咁演藝咧，演藝主要係一啲唱片公司啊、電影公司啊嗰啲咁樣啦。咁呢度咧有部分咧係有個人票嘅。咁但係咧，就係呢啲某一啲嘅會嘅裏面可以喺呢個周年大會投票嗰啲人就可以成為會員啦，咁 即係董事 個人票啦，呢、 這個 個人票啦， 即係董事票啦， 咁樣係啦。咁啊，文化界咧又係淨係得呢個團體票嘅啫。 嗯。 咁主要咧就係話你啊促進文化，跟住咧你就要係解 book 過一啲場嘅，攞過啲政府嘅資助。 book 咩場？羽毛球場嗰啲啊？ 唔係，譬如話你攞過一啲表演場地啊，即係譬如話康文署啊、LCSD 啊，或者係 社區會堂嗰啲啊， 係啊，嗰啲啊。 哎呀，我以前做地區成日都 book 嗰啲係唱歌 嘅。哎呀，你 有啲巧妙嘅，有啲巧妙嘅，係有啲巧妙嘅，係有啲巧妙嘅。繼續。 咁你就登記，即係你攞過啲資助的話咧，咁你就可以去登記成為選民啦，基本上係啦。咁啊，最尾出版就係嗱呢一度咧又好得意嘅，佢又係有團體同埋個人票嘅。團體咧就係主要係嗰啲大嘅嗰啲出版嘅商會啦，譬如話三中商啦，主力嘅三中商啦。 佢哋有公司票啊？ 公司票， 都三票啫。 唔止嘅，佢 下公司又係嗰啲啊， 嗰啲嘅中小型嘅出版社。咁但係有一啲如果你唔係唔同佢 friend 嗰啲呢就冇嘅。 上書局嗰啲 登記唔到就冇囉。 嗱，咁有一個辦法 提名咧，你 有一個條件嘅， 有一個辦法。 咁啊，中原咩嗰啲都提咗啦。 嗱，譬如話彭志銘咁，市民化圖都冇嘅。 係咯。 咁但係佢有一個辦法咧，你可以通過個人票嘅登記，即係或者個人嘅形式去登記。咁但係咧，你要做多一樣嘢，就要登記成為報販啊。 冇錯。 係啦，咁你要通過一個即係嗰個報賣報紙個條例，即係嗰個係啦咁嘅法例啦。咁你係一個出版社，你出過一啲嘢，跟住咧登記成為報販，跟住咧仲要滿足嗰一個條例裏面作為報販嘅啲條件，譬如話你出嗰啲嘢要俾翻政府做一個 archive 嗰類乜嘢， 一定要啦嚇。 咁咧你就可以即係成為通過報販嘅途徑咧就登記成為 報選民咯。係咪好難㗎？我哋七一攞小販牌都攞到我哋發脾氣。 難啦，一來二來佢亦都有一啲嘅門檻咧，就係話譬如話你即使係攞過即係攞咗小販牌咧，唔係小販牌，啱你講完攞咗報販牌咧，你都要攞咗喺你登記之前嘅一年啊。即係起碼都要出，即係要有一段時間 出版同埋買 一年係啦，咁先得嘅。咁變咗咧，譬如話你臨近即係選民登記想去登記嘅時候咧，你想去整一個即係我通過報販嘅申請咧，唔得嘅，因為你唔夠一年啊。咁所以係好，即係佢個門檻係相當 之高嘅， 係諗即係要鋪排嘅。咁所以係咯，即係會好奇特啦。 但係報販又唔得嘅，即係報販要加埋出版嘅。 報販係得嘅。 齋報販就得，即係嗰個碎婆婆都得嘅。 碎婆婆應該得嘅，咁但係我唔知 道。如果佢一個團體嘅話， 如果唔係嗰個係可以個人嘅、 哦， 即係你係嗰、那個 販， 係啦，啱啱喎，你講啱，應該係報出唔係，應該係一個出版社加報販先得，因為你出版社加咗報販之後咧，你個出版社嗰個東主就可以有一個個人票啦，咁嘅喎。 但出版社就唔會去做報販噶嘛，好奇怪咯。 嗯，可能有啲係咁樣。總之佢個條例係咁寫啦。好，於是咧就係相當之混雜嘅，同埋咧有啲係有個人票，有啲就冇個人票，有啲就係團體票。 咁有幾多票到啊？ 而家嗰個選民大概三，即係報紙有報啦，2900多啦，接近三。係 咯係咯，點樣分佈㗎你？ 我諗大四分一多過四分一一啲咧，就係體育啦，其他 即最大嘅咯， 係啦最大啦。咁其他嗰三個就即分散咁樣，係啊， 唔 係即四分一四分一，你當係咁樣啦。但係有少少差。 學你話，你頭先第二個係咩話？ 演 藝你個 cash 都係得一票嘅啫嘛 ，cash 一票嘅啫。 咁佢點會有幾百票出嚟啊？ 咁但係頭先講過就係話嗰啲嘅電影公司啊，或者係佢哋嗰啲唱片公司。下嘅一啲即係嗰啲個人會員都可以有噶嘛，咁嗰啲個人即係可以喺一個周年大會投票嘅時候咧，嗰啲個人就可以有。 即係成龍啊、曾志偉嗰啲啊。 嗱，我哋咧就輕輕望過下嗰個選舉名冊嘅，喺呢個選舉事務處嗰度就好似就唔見有呢啲人，除非嗰個唔係佢嘅真名。 成龍叫做姓陳嘅，陳廣新啊嘛。 係冇啦，好似冇啦。曾志偉唔知 鬼避喎，咁啲票 你會唔會問得太過 detail 啊？啊， 唔係咁認識下個界別啫嘛。唔係，我成日覺得呢個界別好神秘嘅啲票，2900多票，但係又唔知咩人攞住嘅喎。你 cash 又得一票 ，cash 得一票， 係 先。你知唔知 cash 有幾多會員啊？ 3000多係咪？ 三千幾個即係作家會員， 係啊， 接近4000咁樣。 咁我都得一票啫喎，咁嗰啲票喺邊度嚟咧？系咪先？ 咁唔係 啫。嗱，咁佢有一啲 case 咧，就係譬如報之前有亦都有報道過嘅，譬如話有一啲嘅體育總會嘅阿頭啊，咁佢咧可以係點樣咧？佢核下或者佢嘅屋企咧家族咧有一扎公司嘅，咁呢扎公司咧可能咧係佢哋辦過某啲嘅球賽，咁跟住咧就申請成為嗰個體育會嘅會員，於是嗰啲公司咧。都可以成為呢個界別嘅選民。 唔係咁好正常啊！咁佢係新辦過嘛？ 但佢可能辦過一次嘅啫。 咁都叫新辦過啊！但係佢哋個工作唔係即係公司嗰個 nature 係咪即係同體育有關先？ 可能係咪公司 可以冇㗎？ 咁佢點樣辦？ 我哋上過去望過咧，有一啲咧係裝修公司，有啲係係啊，有一啲係建設公司，有啲係投資公司。 因為有啲係攞咗佢朋友間公司嚟做登記地址啫嘛。 唔係，即係嗰間公司， 直情 嗰間公司， 直情嗰間公司 啊，直情嗰間公司，因為嗰間公司 都同體育有關啊。 咪就係話咯，嗱，佢嗰個就係可能公司個主席，就係同呢一個體育總會嘅阿頭啦，當阿乜生咁樣，阿陳生咁樣，同呢個陳生咧，可能係有即係親戚關係，係佢個仔咁樣先算啦。咁佢咧，譬如呢個陳生係亂噏啦嚇，乒乓波會咁樣，佢係乒乓波總會嘅阿頭咁樣，跟住咧呢個陳生阿仔咧。佢就有一間譬如話建設公司，咁咧佢就喺公司度搞過一場乒乓波賽咧，咁跟住咧就同阿老豆，係可能係㗎，跟住同阿老豆 嗰、那個乒乓波會咧就申請，哎，我哋搞個乒乓波啊，你就啊俾我哋做會員啦咁樣，咁佢就得噶啦。咁但係有一啲係啊，有一啲報道就係話，但係如果你冇呢個關係咧。你去申請咧，佢跟足，譬如話呢個乒乓波會，即係呢個虛構啊，即係我唔係話乒乓波會係咁啊，咁但係有啲報道類似講過，就係話你普通人去申請，譬如你真係搞過一場乒乓波，譬如話我同你，我哋咁樣 嚇， 搞一場 花生台乒乓波，係 啦 ，book 咗醫館打一場乒乓波咁樣，咁係咪可以即係跟住申請入呢個乒乓波總會咧？就唔一定嘅，因為佢睇翻咧嗰個乒乓波會嗰個會章，佢咧就要睇你咧就係咪話啊，其實你係咪做？即係真係推廣乒乓波，同埋你係咪一段長時間嘅往績？咁你一場波咧就唔夠嘅照計，同埋咧你申請咧佢可能會拖你好耐嘅，隨時係講緊啊，我要用一年嘅時間 review 你個申請咁樣咯，嚇。咁但係有時可能啊親戚關係或者點樣，咁就可能會快啲啦嚇。啲報道咁講啦嚇。 我簡單啲講一個例子啦，即係譬如如果我有朋友開咗間建築公司，佢建築公司可能顧即係聘請咗好多建築工人嘅，佢自己就可以透過啲渠道咧成立一個體育會。咁但係因為呢個體育會佢會成日接觸得唔同工人，即係譬如我要搞足球比賽，足球比賽最緊要係有咩啊？係有個波同有個場啊嘛。如果我有個體育會呢個名義咧，我就比較容易喺康文署轄下嘅地方申請足球個。足球場嘅租處， 總之係你認識得個總會嗰個老 細。係啦，只要我呢一個機構可以 regularly 喺康文署辦一啲足球比賽，都係公、有啲比賽係公開讓公眾參加嘅話咧，我就符合咗個。誒唔係，我章程有啲嘢要公開嘅，即係我唔可以話永遠就係話俾我自己下嘅朋友做呢件事。我somehow要有啲公開嘅方法俾人去參加呢個會。即係假設你我唔識你都好，我有張 form 俾你填咗之後 ，Adrian 就可以入咗我呢個會啦。佢、就可以喺我呢個會度即係參加所有唔同類型嘅比賽啦。咁我就符合咗某啲資格咧，我就可以申請做選民啦。 即係申請入到個會，跟住再從而 係啦，你係個會嘅一份，係 啦， 跟住你先有條路，有個階梯去做呢個會嘅選民。 所以要識個內圍核心內圍嗰啲人咯。 係啦，咁所以 次次搞比賽都加埋你個名上，咪哇 幾犀利咯。咁所以辦呢啲會咧，基本上就係、是。一个工业嚟嘅，转一转个个 spectrum， 即系譬如而家唔系讲体育会啦，其实譬如香港嘅艺术发展局咧，其实佢每一年都会有一笔钱咧，去做一啲appointed project 嘅，即系譬如阿 Donna 你想写本书，你发觉咧呢本书嘅题材咧就好小众嘅。應該就唔係好賺到錢㗎喇，不過你有個渠道可以同藝發局申請一筆贊助基金。假設你呢本書可能要一個 羽毛球嗰塊膠嘅。 係啦係啦係啦。 羽毛球嗰塊膠。 嗰個的羽毛球的的。我係做研究嘅。 我唔知呢個題材都 嗰隻羽毛球。 但係假設。 灰膠鞋啊。 係 啊。 你講係咪叫演啊。 係啊，你假設有一個題目呢，你會覺得。 羽毛球有膠同埋有羽毛㗎嘛。 係囉。 但係 depends on 嗰個蛋嗰個膠咁 啊，係啦，即係假設你有個好 嗰嚿好似水蟲， 好冷好冷嘅題目，你去想做呢樣咁嘢，而你覺得冇人俾錢㗎啦，咁你就可以試下寫個 proposal 去同藝發局申請一個贊助基金。大概嘅意思就係話，你如果覺得呢個 project 要使10万嘅話，有5万係你出，你可以用5万蚊呢個額試下同藝發局申請到。如果佢批曬俾你，咪5万咯；如果批唔到嘅，可能俾3万蚊你。問題就係話，你透過呢一個行動咧，你就有一個藝術發展局資助嘅機構。你就 qualify 去有一票，系直情有一票。 又要補充少少，補充少少啦。阿 Donna 即係用呢翻呢個例子 ，Donna 即係首先有個機構先嘅， 係你要有通知先嘅。 跟住你個團體個嗰個會章咧，又要必須講明咧，你係推廣藝術先得。 咁講嘅啫， 講咯， 係咯。 咁但係你如果冇呢 樣，係咯， 即係嗰啲 M&A 都係咁寫。 係咯 ，M&A 嗰啲。 咁但係你可能唔係噶嘛，即係你純粹突然間興之所至咁，突然間我想寫本書。咁即使係做埋申請埋咧，都可能唔得咯。 係啦，即係你嘅 proposal 少少寫得係有技巧啲，你都係你想推廣羽毛球嗰粒的，點解要人哋啊認同呢個文化傳承啊？你實寫到啦，係 咯， 係寫完咧，佢 grant 咗你咧，你就係選民啦。你係你幾熟 咧？但我背後目的，我一定係想攞一票啦。 唔係你嘅目的，你都係想推廣藝術， 兼攞一票。 OK， 之餘攞一票咯。 係咯，咁所以即係要成為呢個界別嘅選民咧，啊，都幾麻煩下嘅。 其實咧都嘈咗好耐㗎啦，即係譬如話上一屆咧，4年前咧嗰陣時都有一個即係有個新聞講出就係阮兆輝 啊， 粵劇呢個紅伶咁樣，即係係啦， 佢阿哥 阮兆輝啊， 唉、哎、救命啊！攞呢啲名嚟講先 啦，真係。 對唔住， 係以前個細佬啊， 係。 咁係啦，咁佢就。 即係即使係做咗咁多年嘅粵劇咧，都係冇個人票嘅。 係啊， 咁嗰陣時一個古仔都係即係都幾大的。 粵劇嘅又係嗰啲百和會館有一票。 咁佢就係啦。 百和會館就有 啦，一票啦， 係啦， 或者佢即係 光明傳又有一票。 可能 個人票好似冇，好似冇 佢 份喎， 冇噶。 佢系百和会馆嘅董事啊，嗰啲咁嘅有咯，唔一定系佢咯，唔一定佢有嗰票嘅吓。 百和或者你一个团体，你只系有一个叫做授权代表去投嗰一票嘅啫嘛。 即系嗰票就我帮你投咯 ，Donna 姐，你叫我点投点投啦，你使乜出名啫？ 光明祥系选委，佢唔系。 系啦，系啦，咁样。 咁所以好难攞一票。 咁变咗系即系你即使系哇喺嗰行系几有几咁翘楚都好啦，咁但系咧你都可以系喺即系个人票嗰度咧，你系攞唔到。 咁黄秋生嗰啲有冇票噶？ 个人票冇噶， 你有冇票啊？ 个人票都冇啊！我其实可以不断答你， 我都冇个人票，我都冇个人票， 林夕有冇啊？冇啊！黄伟文有冇啊？周耀辉有冇啊？冇啊！ 好惨噶，咁所以要 mark 住间公司，你先有一票咁多啫。 系啊，咁所以我估咧，即系嚟紧嘅一段时间咧，即系譬如点都好啦，我觉得即系我自己都想做呢样嘢，即系嚟紧嘅四年咧，睇下有冇办法。即係真係覺得真係你要擴大嗰個選民基礎咯。即係你而家咁樣咧，其實我覺得好唔公平。 小圈子得好爆炸， 好唔公平。因為我哋嗰陣時都做過少少嘅資料搜集。因為如果你睇翻個人口普查咧，即係最新近嗰個啦，即係應該13年嗰個資料啦，即係 base on 10年嗰個人口普查。咁其實從事呢個即係創意文化工業嗰個人數咧，講緊有21万几。咁變咗係啊，咁佢包咗好多嘢啦，即係譬如個廣告啊、成啊、設計啊、各式各樣。咁其實我覺得都啱嘅，呢啲都係一種即係創意文化嘅其中一 員。 咁如果有20几万人，但係你嗰、那個即係而家得出嚟嗰個選民嗰個鋪子都係得即係唔夠3000人咁樣咧，咁其實係好唔公平。 唔代表到嘅喎， 好唔公平咯，真係。 有一樣嘢係想問下你點睇喎？即係基本上 你 頭先 你諗住做咩啊？你話你嚟緊嗰幾年就係擴闊， 即係睇下點樣去即係擴闊嗰個選民基礎。 好難喎、啊！你其實好多界別啊，即係保險啊、金融嗰啲，全部都喺度嗌到嗌生嗌死， 咁我都咪啱咯，咁咪即係連成一線齊齊嗌啊！ 救命啊！咁嗌救命啊！ 真係要啊，因為其實譬如 cash 咁樣，我都有同 cash 嗰個 CEO 輕輕提過下啦，即係我覺得啊呢樣嘢其實都應該諗諗嘅。 好建制 嘅， 但係嗰班諗嘢， 唔係 cash OK 嘅 ，cash 好少少， 即係唔係 RPI。 I 唔係 RPI 啊，嗰個 嗰個另外一樣嘢嚟嘅， 唔係好傾到偈 ，OK？ 光譜上面嘅另外一端啊， 唔係好傾到偈。咁但係即係譬如話即係我覺得好基本就係話你 cash 嘅，即係直情喺嗰個即係作家 業界嚟啦， 係業界啦，佢真係做緊嗰啲嘢啦，真係做緊創作嘅嘢啦。咁好明顯係呢一個圈子裏面嘅人啦。 係咯。 咁點解佢哋冇票咧？咁樣咁，我覺得其實可以即係我有。即係呢個可能係再之後嘅事啦，咁同佢哋可能有啲合作，睇下咪即係搞一下啲，即係係咪即係大家同唔同意？即係應該喂，作為一個作家會員，你作曲或者作詞係咪應該都應該有一票咧？咁樣咁用呢啲嘢，用呢啲咁樣嘅數據再睇下係咪點樣去同即係政府 bargain 啦？咁而家去同政府 bargain 有啲難嘅，因為佢哋下下都係話換屆在職啊，呢啲嘢我唔理㗎啦咁樣咧，係好難嘅而家。咁睇下由職管睇下換屆換咗屆之後。是哪一個做呢個即係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啦嚇，就唔知係邊個啦嚇。咁但係呢啲我估都係嚟緊四五年要做嘅嘢嚟。 但你自己會唔會覺得即係將體育啊、出版啊、文化嗰、啊、幾樣嘢撈埋一齊變咗個界別呢？會唔覺得有啲怪咧？ 嗱，睇下你點睇啦。即係我自己有兩個層次去睇嘅。如果你純粹從一個即係產業嘅角度去睇，當呢個係四種產業咧，咁係有少少怪嘅。亦都可能即係佢哋之間嗰個嘅利益係甚至乎有衝突嘅。譬如場地已經係爭嘅，即係譬如話啊，我體育想 book 呢啲場，咁但係其實可能我而家啲即係唱粵曲啊、演藝啊，或者係即係文化界，亦都會爭嗰啲場地。咁所以有時佢哋嗰個利益之間係有一個衝突嘅。咁但係如果我自己會。嘗試去即係再另一個層次去睇多少少就係話其實唔單止係四種產業咯，而係一個即係廣義嘅文化。即係如果我哋睇廣義嘅文化，即係作為我哋普通人即係生活嘅實踐嘅時候咧，咁我覺得其實係四種唔同嘅實踐，亦都係屬於廣義嘅文化之一咯。咁我覺得其實佢哋又未至於完全係唔拉更嘅。譬如如果用翻即係有一次我有一個幾大嘅即係體會啦，就係、是、有一次我睇下曹星如嘅比賽啊，個拳賽啊，咁咧我就喺裏面咧，就真係好似見到呢四款嘢咧喺曬度咁樣。 都话真系阴嘴少少乜嘢啊？你笑得咁衰嘅？ 冇嘢，你见到我冇嘢。我见到佢张相啊，比赛 张相。好好 ，OK，OK， 系咯，即系呢啲都要做嘅。 咁我几烦 啊！嗱，譬如你即系呢个比赛，好明显系一个体育嘅比赛啦，吓、咁而佢每一场即系应该每一个 round 出完咗，都有一个美女走出嚟喺度，我多姿拎住个牌咁样啦， 行过 咁亦都亦有 好紧要啊！嗰、那个 有啲演艺嘅成分喺度，咁呢个系我觉得。知个的确系一个演艺， 唔系好明显系体育啦。 哦、okay ， 亦都系啦，亦都系啦。 唉，你都几中意，你都几中意玩呢啲嘅真系。 咁出版咧，唔系出版系嘛？ 嗱，佢本长刊， 唔系就系出个版， 唔系佢真系本长刊嘅。佢有本長刊啊，同埋佢係有同埋個雜誌去合作嘅，咁變咗咧，佢嗰度其實真係連結到呢樣嘢啦。咁音樂固之然啦，其實佢即係過場啊，或者有時係其實有 咩叫音樂 㗎？有㗎， 有㗎， 有㗎。 咁一個拳手出場之前咧，會有嗰個拳手所屬嘅國家嘅一啲 hip hop 音樂㗎、哦，振奮嗰個拳手嘅一啲士氣㗎。 咁、我想問下曹星如出場嗰次有啲咩音樂？ 吹口哨。 冇錯，就係廿四尾香港嘅 hip hop 咁都好啲。咁都好啲， 唔係今年我廿四尾， 咁我都好啲。 咁、我覺得其實又唔即係，所以又唔完全係冇關係嘅嚇。即係我覺得可以連成一線嘅。 轉頭翻嚟咧，我其實想問下兩位點樣睇呢個界別嘅選民嘅。所以點解頭先問你啊？呢四份嘢係咪好唔拉更咧？因為其實我好想知道你哋點樣睇呢個界別嘅選民。好，轉頭翻嚟。